好，我哋咧就冇嘅话咧，暂时冇话十六节去到25节。 微博度， 看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，所以你们要机警如同蛇，纯洁如同鸽子。你们要提防世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议会，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带到总督和君王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证。当人把你们交出时，你们不要思虑什么说或讲说什么，因为在那时刻自会赐给你们应说什么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而是你们父的圣神在你们内说话。兄弟要将兄弟父亲要将儿子置于死地，儿女也要起来反对父母，要将他们害死。你们为了我的名字，要为众人所恼恨，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。但是几时人们在这城的害你们，你们就逃往另一城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直到人子来到时，你们还未走完以色列的城邑。没有徒弟胜过师傅的，也没有仆人胜过他主人的。徒弟能如他的师傅一样，仆人能如他的主人一样，也就够了。若人们称家主为贝尔则布，对他的家人更该怎样呢？ 暂时到先吓，咁咧就耶稣继续咧就可以话有少少警告佢哋。其实你睇到第十六节咧，除咗下低咧，喺福音里边写出嚟咧，就即系好似派遣佢哋出去传教之前一个警告。其实咧，其实反映当时嘅教会团体咧所遇到嘅一个现象嚟噶。睇下我派遣你哋好似羊进入狼群里边，咁我唔使讲啦，即系。俾狼追的羊，我哋都唔知睇过咩嗰啲嗰个咩啊 planet 咩 animal planet 有咩啊？嗰啲狼咩啊？嗰啲羊俾啲狼追到真系有气冇停头，真系惨到咩咁？咁即系好似啊派啲羊入狼群里边，咁自然就系好似话受到暴力。虐待或者系受到弱呢个暴力嘅抵抗，咁佢哋成为咩咧？成真系有时咧会殉道，会死亡。所以点咧？你要机警如同蛇。咁啊，耶稣用个比喻嚟讲，蛇咧就即系会某程度上可能好机警啊，就应该意思就机警就明智啦，要即系要对事件有敏锐嘅触觉啦。但系咧。除咗呢样嘢唔够，就要淳朴。你表面上要敏锐，要明智，但系咧内在咧都要淳朴，好似鸽子，就系、是、做人咧要爽直，要忠贞，对天主嘅一种忠信。所以唔应该为咗逃避呢啲咁嘅迫害或者受害咧，即系好似狼将入狼群里边嘅时候咧，要变更所传嘅信息。咁你要留意就系你要传嘅信息系一个忠于天主嘅信息。咁更加咧要提防世人，其实嗰个提防世人咧，等于上高嘅羊进入狼群嘅意思差唔多噶啦吓。因为佢哋点啊，要将你哋交俾公议会，然后要喺佢哋嘅会堂里边鞭打你哋。咁喺中途法术里边咧，我哋就睇到咁嘅现象啦。而且佢哋点啊，你哋。为咗我缘故咧，被带到总督同埋君王前，对佢哋同埋外邦人作证。咁呢个作证咧，其实就系你哋用可能唔系只系一种说话上嘅作证，而系一种生活上嘅受苦迫害。 咁我哋都睇到喺中途大書嘅記載裏面好明顯，即係啲中途去傳福音啦，唔爭止話人哋拒絕聽啦，亦都係的而且確捉咗佢哋喺鞭打去受審。當人將你哋交出嚟嘅時候，你哋唔使擔心，唔好喺度諗究竟應該點講，或者講啲乜嘢。因為嗰個時候咧，天主天父咧自然會賜俾你哋應該講乜嘢，因為你嘅立足點。你的目標是全天国的喜讯，不是做自己的事。因为讲话的不是你们，而是你们父的圣神在你们尊内说话。换言之，信赖圣神和自己很担心很焦虑是一个对立。如果几时自己担心焦虑 不敢讲，或者说不知道即是想着要讲什么，可能就是对圣神的信赖不够。咁但係耶穌呢提醒當時嘅中途，為咗佢嘅緣故或者福音嘅緣故呢，應該更加信賴天主，天主呢會將佢應該講嘅要講嘅說話呢交俾呢、這個放喺佢哋嘅口裏面講出嚟。咁下星期21節表面上呢就都好即係耶穌好冇人情味啦，兄弟要將兄弟，父親要將兒子置於死地，女兒起來反對父母，要將他們害死。可能有些人呢今天、會要利用這句話，即是作反的時候會耶穌都這樣罵、其實是不是呢？那我們即上一次都講過，用一個模式，一個模式、那個意義就是，即是我們是 以天主為首要，以天主為首要。兄弟要將兄弟呢，意思就是說，如果我去講即是生活於天主的聖言，而你不接受甚至迫害我呢，那即是我會不理你，我會去做天主的工作先。父親要將兒子置於死地呢也都是一樣。所以無論兄弟與兄弟、父親與兒子，或者是兒女對父母的關係等等，最重要的仍然是你選擇天主為首，不是用自己的個人的喜好、個人的偏見或者個人的一些對一些人滿意呢要置人於死地，不是這樣的意思。你我叫你俾啲錢，我哋唔俾，我於是咧，好似啲新聞所講嘅嚇，殺咗個父母咁，即係呢個完全唔係咁意思。所以你哋為咗我嘅名字咧，會被眾人所怒恨。其實你話呢個係有福啊，依係唔好咧咁。喺信仰角度嚟講係好有福嘅，但當然喺生活裏邊咧，如果你睇唔透咧，你會覺得好慘。點解？即是我宣講福音，點解我幫耶穌基督做嘢會令到人哋憎恨，會令人嬲怒呢？咁但耶穌話咩呢？唯獨堅持到底嘅，唔好因為人哋嬲怒、人哋憎恨、人哋唔滿意，你就放低就算啦。即係所謂我放低耶穌要我做嘅嘢，唔做啦。咁呢，如果咁嘅時候呢，就變咗後面嗰句說話，才可得救就不是你的、你得不到这个这样的恩典，唯独坚持到底的。所以全福音的生活，天主的福音的仍都要是做这件事先，原来先可以得救。何时人家在这个城迫害你们呢，你们就逃往另一城。那换句话来讲呢，正话所讲，正话提过就话，你不用死掠，他给了机会，他不接受算啦、如果佢哋迫害你咧，你又唔好喺度即系等死。哇！因为咧，即系有机会做殉道者喎、唔系，佢传福音先、逃往另一城，逃往另一城咧，去传福音喎，唔系逃往另一城苟且偷生咁样喎、咁我实在话俾你先咧，直到人主临行嘅时候咧，你哋仲未走完以色列嘅城邑，咁。即是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，即是他们所做的事其实很局限很少，他们所要向以色列 嘅成一以色列嘅呢个先知嘅选民传福音咧，就算人子就再嚟嘅时候咧，佢哋都未做得实，未做得到。咁其实今日个反映到嗰个现实都系啦。我哋知道以色列或者犹太人啦，或者系所谓撒玛利亚人咧，旧时嘅吓，仍有好多人未接受耶稣基督嘅，啊，未相信耶稣嘅福音嘅。咁即系可能啲反映出咧就系未走完以色列嘅成因咧，就系嗰啲人咧就都未有机会啊接受到。咁嗱，耶稣喺前面所讲嘅一大段嘢咧，即系佢哋要受苦啊，要点点点点咧。其实后面嗰两句咧就暗示咗出嚟咧，你哋一定会咁样嘅。咧我做咁多样，我做咗啲嘢咧，都系俾人哋即系舍弃啊、迫害啊咁。我驱魔，人哋话我咩啊？我系魔，靠住魔王嚟到驱魔啊。咁我啊，身为师傅，身为一家之主，人哋都咁讲啊，何况你哋咧啊？嗰、那个贝尔执布咧，其实系指嗰个魔王。咁所以佢话，对于家人更加会点样呢？所以你哋有心理准备咧，你哋一样会遭遇到好似啊我遭遇过嘅一样，因为你哋唔会打得过我，唔叻得过我。啊，嗱，一齐讲我哋读啊，26，睇先，啊读到未咧？ 啊，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他们，因为没有遮掩的事，将来不被揭露的。也没有隐藏的事，将来不被知道的。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，你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告出来。你们由耳语所听到的，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。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，但更要害怕那能使灵魂和肉身陷于地狱中的。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？但没有你们天父的许可，他们中连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。所以你们不要害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呢。凡在人前承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认他。但谁若在人前否认我，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认他。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把平安带到地上，我来不是为带平安，而是带刀剑。因为我来是为叫人脱离自己的父亲，女儿脱离自己的母亲，儿媳脱离自己的婆母。所以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。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，不配是我的；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，不配是我的；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，不配是我的；谁获得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；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，必要获得性命；谁接纳你们，就是接纳我。谁接纳我，就是接纳那派遣我来的。谁接纳一位先知，因他是先知，将领受先知的赏报。谁接纳一位义人，因他是义人，将领受义人的赏报。谁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，因他是门徒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绝不失了他的赏报。 就繼續咧，就教訓呢啲宗徒咧，就有信心啦。天主咧，會照顧佢哋啊。所以雖然咧，又會預先話俾佢聽要受到迫害等等，咁但係佢哋仍然都唔需要怕，唔需要怕嗰啲世人，唔需要怕嗰啲，即係嗰啲狼啊。就係因為冇遮掩嘅事咧，將來不被揭露，亦都冇隱藏嘅事咧，將來不被知道。所以他们暗算你啊，他们在里面怎样陷害你啊，或者是做什么呢，都不用担心。因为这些事呢，虽然今天表面上看不到，不过天主很清楚，将来一定会揭露出来的。 咁即係換言之，叫中途睇嘅咩呢？唔係睇眼前嘅嘢，睇個遠景，睇個將來啊，喺天國裏面嘅實在情況。咁我暗中俾你哋所講嘅，你哋喺光天化日報告出嚟，即係因為耶穌喺好多教導裏面呢，佢咪曾經講過嘅，佢話我對嗰啲人講嗰啲嘢，即係我點解我點啦？佢哋我對佢哋講比喻。就係冇解釋俾你聽，但係對啲中途一啲解釋俾你聽。咁即係換言之，好似暗中咁樣話俾啲中途聽啲嘢。但係佢哋點解佢哋要去宣佈出嚟啦？同樣你哋由語意所聽到咧，就屋頂上即係一個表達方式啦嚇、啊。你要切切尋尋咁，但係咧即係唔係再暗暗地喺屋頂裏邊宣佈出嚟，即係一個對比。但你哋唔需要害怕個殺害肉身嘅，而唔能夠殺害靈魂嘅。但是要更加害怕呢，能够使灵魂永生陷于地狱的。这个我们不需要详细解释，大家都明白领悟到的意思。啊、我们不是说肉身没有价值，不是说肉身没有用，但肉身和灵魂 在我们的信仰角度来说是一个一体的，不是一个二元论分割的东西。但是肉身始终是天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，在我们今天仍有肉身的生命的时候，但是永恒的生命是我们灵性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只是没有，假如我们没有了短暂的生命，我们仍然保持这个永恒的生命。但是如果由灵魂肉身没有的话呢，那就是说连短暂的生命没有了之外，连永恒的都没有了，所以更加那里是更加需要担心 要留意的。咁跟住耶穌用個比喻嚟到解釋、啊、天主對人嘅照顧，佢就是用一個麻雀嚇、啊，兩隻麻雀買一個銅錢，即係唔值錢嘅嘢。而但係如果冇天父嘅許可，佢哋之中連一隻都唔會掉喺地上。啊，睇你哋大家養雀咧就知啦。嚇冇得食啊，要買糧啊，嚇、換水啊，咁、啊、何況即係你哋都好緊張嗰啲雀仔啦、啊，咁你話會唔會唔緊張你哋嘅仔女呢？係咪唔會同樣天父呢、啊、對著就啲照顧囉。咁佢一定會照顧你哋。咁你哋咁忠信，咁能夠實踐佢嘅教導，能夠將佢嘅福音去做呢件傳福音工作嘅話呢，佢冇理由唔理你哋。佢、啊、就算係你哋嘅頭髮啦，佢都一一數過，我哋自己都唔知道有幾條頭髮，不過天主好清楚。所以不要掹頭髮。所以呢，你們不要怕，因為什麼？你們比很多麻雀更加貴重，天主照顧麻雀，那你們這麼貴重，天主不可能不照顧你們的、啊、你們可以安心信靠他。那接著呢，另一個訊息、啊、就是究竟即是你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在你們生活裡的時候，你哋能唔能够喺人就算遇到挑战嘅时候，会唔会承认我呢？或者会唔会背弃我呢？好似百多禄当时个侍女对佢话：，我知道你系同佢一齐嘅，百多禄，我唔识佢，我唔知佢边个吓，会唔会咁咧？咁啊，佢话我喺我天上嘅父亲也必承认佢，即系边个唔背弃我，边个承认我嘅，我都承认佢。吓、啊，即系耶稣咧唔会亏待啊呢啲承认佢嘅人或者作证嘅人。但是如果誰否認我，我在天上的父也都否認他、啊、我們在這裡看，於是可能我們會想耶穌父鬼小氣，他應該大方一點、啊、但是我們要了解呢，就是、我們否認耶穌基督跟他說沒有關係，你說耶穌可以說些什麼呢、啊、我們用回百多禄同埋呢个犹大斯嘅例子，其实两个某程度上都有同样系背叛耶稣、否认耶稣，系嘛？但系百多禄个否认耶稣咧，咁耶稣有冇去否认佢啊？冇，佢知道悔改，佢肯翻向耶稣嘅咧，耶稣依然接纳佢。但系犹大斯咧，佢睇唔到耶稣嗰种仁慈，啊，佢自己生活喺个失望里边咧。耶稣一接纳他都没有机会，所以不是耶稣小气，而是耶稣想 死佢呀，佢唔接纳，都冇机会，冇得讲。咁你哋唔好以为我嚟呢係将平安带到地上。我嚟唔係带平安，而係带刀剑。呢个再系第三次啦。耶稣讲呢啲说话呢，係令到人呢好难去，即係觉得好似耳好难听，觉得好似冇人人情味。咁其实就继续落啦，叫你哋脱离自己嘅父亲，女儿脱离自己嘅母亲，而且脱离自己嘅婆母。咁当然啦，最后尾嗰句咧，今日嘅人好中意听啦，而且脱离自己的婆母，唔知同阿婆母一齐住喎，咁啊，所以人嘅敌人咧就是天主嘅家人等等。咁即系睇到好似系为敌为仇咁样啊，究竟耶稣想讲乜咧？咁你哋谂点谂啊？ 我真係唔明白，我覺得好難，真係好難啃嘅。即係以前冇嗰個信仰都搞錯啊。咁但係咧，如果睇翻咧，就你睇到好多有時啲經驗咧，即係譬如話，譬如話好早期以前咧，有啲人啊好想做神父，好想做修女啊，但係即係嗰啲父母以前根本冇呢個信仰，唔領受，唔清楚基督的意思，基督他希望人做到他传福音那个那么大的意义，灵魂的救赎。那你想想，即如果我是那些古老父母，哇你又找不到钱，读了那么多书又不找钱，又做这些又没得嫁又没仔女，即他们一定会有这个 conflict 很紧要的，真的闹到你又不得，你不要再这样，你地鬼迷啊，你这样走出去。以前那些真的會有這些事發生，耶穌就是，我用這個例子我就看到耶穌說的就是這些，即是他們不是說壞，不是說什麼，但是他們是沒有接受，沒有那個內心明瞭，那他們就會即用了這些很人性的事去做他覺得對的。那如果譬如說是我是有心想做神父修女的，我就要堅持，我知道你們不明白，我咁當然啦，你睇你點招活啦。咁如果有啲人正如你話齋唔係好清楚嘅，佢可能覺得好痛苦，可能有啲會激急，因為我要順應我嘅父母，我要佢哋話唔好咁啦，唉唔好啦咁。咁有啲咧就堅持，但係佢未到嗰、那個即係再深入啲明白咧，佢會痛苦，因為佢會覺得我咁樣就即係我跟咗呢度，我嗰度就做唔到。但係如果有啲更加比較，即係恩寵更多咧，佢就會用一種手法，即係由佢哋唔認同，但係就後期藉著自己嘅好似蛇如同機靈如蛇啊，神經如同鴿子，即係佢哋個內裏咧表達咗佢信咗耶穌之後，佢嗰種我係唔同你哋走一條路，但我仍然可以用我嘅愛，用我嘅容忍，用我嘅接納去對待你們。咁呢個咧就會即係可能以前嘅父母親戚都好反對，但係因為藉著睇到佢嘅言行，佢嘅舉止係與別不同，係有呢種信靠天主嗰種咁嘅平安，嗰種和順嗰種，咁父母可能因為咁樣而去即係俾到佢即係 let go 咯，唔再堅持咯，即係我自己都睇到。 有冇其他嘅分享睇法？ 我諗可能係即係寫福音嗰陣時，其實係早期教會啲人迫害緊嘅時候。咁所以呢一段説話同埋之前頭先讀22節嗰度咧，咩父母要將兄弟出賣，跟住兒子要將父母置於死地咁樣。我估係因為當其時正正係因為嗰、那個教會俾人迫害的時候，就有呢啲事情發生，所以寫福音嗰批人咧，就用翻呢啲事嚟鼓勵當時嘅信眾，即係話唔緊要啊！你信耶穌嘅話咧，你只要全為天主嘅緣故咧，雖然縱然而家係有少少迫害，但係都唔會即係點講，唔好灰心，唔好氣憤，因為將來嘅賞報係會喺天上。 其實即係呢個唔單止阿 Milin 講嗰啲咩神修女嘅啦，其實佢生活裏面咧，今日嘅社會咧都有機會嘅。有啲人想領洗嘅，父母反對，領咩洗啊？你係我嘅，即係點啊？我死咗邊個擔心買水啊？ 即係都有咁嘅受到阻礙啦。有啲人話：，我就去第二度，即係我即係點啊？去第二度做義工，我唔喺度做咩工程師，做咩醫生嚇、啊？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亦都有咁嘅人噶嘛，係嘛？咁啊，史華茲醫生啊之類咁樣，咁即係有啲父母可能唔同意㗎，啊又反對㗎，又或者有啲人咧就所謂見到啲正義嘅嘢，去挺身出嚟做，冇攬得上身啦、啊、即係做埋啲咁嘅嘢，做嚟做咩啊？有乜好處啊？即係呢一類嘅嘢咧，其實係同樣可以話喺應用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咧，都係咁嘅現象。咁耶穌基督其實要講嘅咩咧？就係、是、我嚟到唔係帶平安，而係帶刀劍。其實可以話向所有嘅人咧作出挑戰。你哋跟隨我嘅，要諗過，即係要跟隨到底，要信到底。可能咧遇到咧父母之間、兄弟姊妹之間嗰、那個關係咧，會好大嘅。挑戰的，所以你跟人合一看你會更加容易啲了解。誰若愛父母、父親和母親超過我，不配我的；誰若愛兒子或兒女超過我，不配我的；誰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從我，不配是我的。是不是三先後三句都說話，不配是我的，不配是我的，不配是我的，就是一種很大的挑戰的。我們的信仰其實即耶穌基督已經提醒了我們，原來在我們的信仰裏面呢，不是一些理念，而是在生活裏面的一些挑戰，你要堅持到底、啊、那誰獲得自己的性命就要喪失性命、啊、這裡呢，如果我們已經有個概念呢，就我們容易了解。我記得我很、當我們那個學道理的時候呢，有一個人，一個護士，退休護士可能，咁佢跟我哋講呢樣嘢，佢都話：，真唔知你講乜，陣間又捨棄性命，又得到性命咁之類。咁其實即係我哋知道咧，第一個就係捨獲邊個得到自己嘅性命，就係呢個現世嗰個性命。咁然後咧就要喪失性命，就係嗰個現呢個咩啊？現世嘅嗰個啊。喪失性命就將來嗰、那個，你顧得現世嘅生命咧，就冇咗將來嗰個永恆嘅生命。邊個為咗我緣故喪失咗自己嘅性命咧？即係而家所謂殉道啊、殉難啊，為咗緣故，即係所謂殺生成啊等等咧，就必獲得性命。即係呢個天主一定會使你得到呢個永恆嘅生命。字眼係一樣，不過咧，佢個代表咗兩個層面。咁邊個接納你？這個是積極的了，前面呢講的全部都是一些受苦受難啊、挑戰啊等等啊，各位即是好像反面的東西，你要心理上的準備。但是四日之呢就各位正面呢，誰接納你就是接納我。哇，你看即是即刻那個好像身份是不同了、啊、你是代表緊我，只要你呢就只能接納我。而誰接納我呢，就是接納那個派遣我來的位，哇，你看到即是你是代表緊天主去做全福音全呢個喜訊，所以唔好只係睇我係一個咁簡單，即係好似冇乜用啊，而係天主嘅一個使者喺呢度。然後話邊個接納一個先知中途咧啊，唔單止被耶穌派遣咧去宣講天國嘅喜訊咧，中途亦都被視為先知，因為宣講喜訊，是天主的代耶穌基督的代言人。咁因為佢係先知咧，佢將領受先知嘅賞報。同樣，因為佢係邊個接納一個異人咧？因為佢係異人咧，就領受異人嘅賞報。嚇、啊，接納佢認為啊，呢、這個係上主嘅使者，啊呢、這個上主嘅傳福音者，呢、這個上主嘅乜乜乜，即如果佢咁樣接納。這個咁嘅有個咁嘅觀念先嚇，接納佢咧，咁佢會得到咁嘅賞報。可以見到即係中途嗰個角色，或者話嗰個做呢樣工作時候嗰個身份係唔同咗、啊、所謂身份當然咧，唔係指我哋今日呢個社會裏邊話啊，你係啊 CEO， 你係理事長，你係總經理咁嘅所謂咁嘅身份，而係你嗰、那個。生活嗰個態度係做緊耶穌嘅工作嗰、那個身份。 如果边个只系吸呢啲小子之中一个一杯凉水，即系其实原因系指中途喎。咁点解突然之间佢又先知又系可能系异人，但系又称佢哋系小子咧？咁啊，其实中途无论佢点样受到天主嘅保护，点样得到天主嘅爱，佢点嘅身份正话讲嘅几高，但系佢仍然咧系耶稣嘅徒弟。只有一个真的小人物，不要以为自己是很讲得不听巴闭、是耶稣的一个那个门徒，耶稣的使者的。咁人哋又这个是耶稣派来的一个使者，咁个小人物，咁你是给他一杯凉水呢？因为他是门徒啊，咁他亦都不会得不到上报的。所以睇到嗰個關係，天主係點樣照顧呢啲我正講嘅十二個尊徒，即係傳教之前咧，佢得到天主嗰、那個嗰、那個聖寵嘅照顧啦，將來個救恩啦。如果要遇到任何挑戰困難，遭到任何痛苦咧，耶穌鼓勵佢哋堅持到底，你哋唔使驚，去到嗰個環境咧，天主會幫你哋，聖神會教你哋講啲説話。好，咁啊，讲完呢一章第十章啦，都系即系传福音之前嘅一啲教训咧。咁大家都系有参与传福音嘅工作，你哋点样睇？即系喺你嘅生活里边，喺你嘅信仰生活里边，点样睇呢一章咧？